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出发吧，春天，青春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这个中秋的小长假都做些什么了？去赏月了吗？昨天晚上天气真的是很好哈。前天呢，大前天还在下雨，还在想，哎呀呀，这个中秋的明月赏不到了。结果没想到哈，突然昨天呢，这个天空开始放晴哈。确切说应该是前天开始放晴的，然后昨天就赏一轮明月啊。突然发现路上在复兴门桥上，然后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河的那个桥上，好多人在拍月亮。哎，我说好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就是大家扎堆来赏月哈。我觉得其实看月亮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但是那种气氛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在一起扎堆看月亮。你呢？昨天哪去赏月了？有没有约上三五好友小酌一杯呢？有没有拍一下特别精彩的图片呢？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晒一下吧。我抛砖引玉哈，相机的技术不怎么样，这个相机质量不怎么样，拍的效果不怎么样，也来秀一下哈。抛砖引玉嘛，来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家族一群二群。昨天我也派发了红包啊，收到了没有？你们也没给我红包哈。我很介意这件事情，今天看你们的表现。家族一群二群来发位置，来晒月亮图片，还有听听聊天室。你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版本了吗？寻到宝了吗？没有的话呢，来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选择汽车音乐会，今天主播还请你喝咖啡哈。哎呀，这挣这点钱，你说够花的吗？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没关系，挣的不够花的也没事，开心就好。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方便的话，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哈。今天的主播还是这样的豪横，请你喝咖啡。2021年9月22号星期三，中秋小长假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哈，先后是3和8，感觉路上好像明显比中秋节前好走很多。不过马上又要迎来十一的长假了，在十一的长假，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中秋这个小长假哈，几个六。什么几个六？看了6部电影哦， 吃了六只螃蟹，哇、然后呢还赏了六天月亮是吗？哎，那不至于不至于。各种溜哈，觉得在家呢不出去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这个好好的吃一吃螃蟹呀，吃一吃石榴啊，水果这会儿就是丰收时节。然后呢可以看个电影哈，哎，我看了一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来了，万茜演的那个，我觉得是颠覆了大家传统印象当中母女之间那种感情哈、啊。16年的时间没有相伴在一起，但是那种亲情真的很难割舍。看这部电影结束之后想起来这首音乐，哎，怎么听着这么耳熟这么耳熟，这是主演万茜、李庚希等四个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乐园。然后说这首歌曲怎么这么熟呢，然后查了一下，这是雨飞门的原唱，然后呢这部电影的主演几个人来重新翻唱了这首作品。然后呢甚至呢家里小朋友在说，哎，我怎么感觉这个版本比原唱版本更好听呢，我觉得可能更有画面感了，更配合电影的情绪吧。哎，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来来来，告诉我，在今天聊天室当中告诉我，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主播送你咖啡哈、啊，请你来喝咖啡。好了，北京周边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马上到小长假，如果你还不愿意舟车劳顿的话，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就是北京周边的小济州岛，见山影处的牧场。北京五环外的新西兰小牧场完全复刻了济州岛的绵羊牧场， 在相对隐蔽的艺术园区之内，亲子牧场入口在最里面。那霍比特小屋很经典哈，专业感十足，拍照的场景也很逼真。另外呢，牧场还有很多的小矮马、羊驼、绵羊、小鹿等等动物，都是很温顺的，非常适合周末亲子去出游。十一也可以用利用两天的时间去玩足够了，几个家庭一起去遛娃，正是陪伴孩子的快乐时光啊。另外呢，园区内还有一个下沉咖啡店哦，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看过来，这里提供咖啡还有几款经典饮品，其中呢生椰拿铁呢不错啊，但我个人更是深爱夏末初秋的冰镇西瓜汁。还有提醒你一下哈，喂养动物的胡萝卜可以随着门票一起来领取，可以多要一份。工作人员很热情的，园区的名称呢叫做二合开21号艺术区，里面停车位也很充足。我觉得咖啡很吸引我，其实现在喝西瓜汁还有点凉了哈，然后呢可以来一杯生椰拿铁还不错。想喝咖啡的朋友来来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下单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喜欢怀旧的朋友，我们继续哈。还记得这首歌吗？啊，琵琶，十面埋伏，谁 ？SHE。对了，融合中国古典琵琶的名曲《十面埋伏》，再加上嘻哈，什么样的感觉？2004年《奇幻旅程》专辑当中的这首很别致的作品。啪啪啪！好了，一起听歌，一起怀旧吧。 学生莫忘八狗抱，锦囊带着决心单。宁波尾部该闪就闪，耶呦耶呦， 就算得了倚天剑， 身怀降龙十八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耶呦耶呦， 不确定他是杨过，最好就别扮演小龙女，免得只等来一场伤心。 不要浪费蝴蝶，不要吹飘零， 上网就能变情侣，哪里还留星辰掉下驴，千万要小心一片真情线上游戏， 家里人都清楚，爱情江湖多危机，面对敌人要冷静，耶呦耶呦，甜言蜜语多动听，变成暗器就致命，十面埋伏的丛林，不要随便轻易动凡心。 什么张无忌，就是来自武当或少林，也许他早就声名狼藉， 好多红颜知己 具有光芒人气，进化成简讯，往内湖传神前又容易，说一百次我好爱你，用不了一生够力， 要慢慢修炼，太心急只会让武功全废，经过时间的淬炼，才能悟透爱的真言，才知道你要的是谁， 家里人都清楚，请江湖多危机，面对敌人要冷静，耶呦耶呦，甜言蜜语多动听，变成暗器就致命，十面埋伏的丛林，不要随便轻易动凡心， 学生莫忘八狗抱， 锦囊带着绝情丹， 宁波尾部该闪就闪， 耶呦耶呦， 就算得了倚天剑， 身怀降龙十八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耶呦耶呦， 爱要慢慢修炼，太心急只会让武功全废，经过时间的淬炼，才能悟透爱的真言，才知道你要的是谁， 家里人都清楚，爱情江湖多 情， 爱情江湖多危机，面对敌人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进多少人的心坎里。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那个蓝眼睛高高个子很帅的费翔，在应该是央视春晚上唱响这首作品。不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许飞的版本，好像更多那种浓浓的思乡情节在其中。对了，这样的歌曲源自于许飞2015年推出的许飞的吉他自选集专辑当中，收录了10首作品，都是翻唱哈，其中就有故乡的云。哎，感觉许飞的声音可以让你陶醉在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暂时远离喧嚣，回归初心。

一到假日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哈，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犯懵，哎，我不是睡过头了吧？今天确定不用来直播吗？今天确定没有节目吗？周六周日或者到节假日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哈。哎，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好久没见你，刚刚这首五五六六的好久不见是唱进我心坎里哈，真是想跟大家说的。好了，继续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还有在我们的蜻蜓聊天室当中来晒月亮想咖啡吧，一边听咖啡一边啊听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好了，接下来带出一首比较新的作品，来自 Legos 小鬼的这首 Raining， 再度展现了华语音乐唱作人的才华和灵气哈。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这首歌曲的作品当中哈，原创作品当中进一步展现出的音乐视野，一首充满活力又引人思考的人生哲学，渗透在不同以往的文字和旋律当中，看似简单，但却有着一层层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回味空间。 人们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想它停下来，我更喜欢被生活慢半拍，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享受现在，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Nothing to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It'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 出心太苦大 You will be alright. The world'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 被欲望打败 Because they don't lie. Because they 全部沉浸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啦。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第14位 SHE 波斯猫。 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踮着他的脚尖。 第13位张韶涵，红红的太阳。 红红的太阳升东方，鸟语伴花香。 第12位大张伟，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我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冷嘴。 第11位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夕阳落在这一瞬间，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向前，抓住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 的惊喜，这是摩登兄弟的刘宇宁，今年为迪士尼哈5周年特别演唱的这首《奇妙的惊喜》啊，动感的旋律再加上独家定制的迪士尼的歌词，然后充满想象力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感受到快乐的定义。 虽有不同，但都值得拥有。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 surprise。 好了，现在有一位听天聊天室当中的朋友也要接到你的 surprise 奇妙的惊喜了。来，主播腾兵，咖啡已经送上了哈，马上我们的这个专员就会把这个浓浓的咖啡送到您的府上，还特地帮你选了一个叫什么椰子味的拿铁，好贵呀、啊！好，开玩笑，开玩笑，睡不着的还等着来收咖啡哈！恭喜我们的第一位朋友了。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刚刚揭晓了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其中一定有你的最爱，是不是？接下来继续攀升了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觉得写这首歌曲的人家里一定养猫嘛，而且养的就是那种波斯猫。波斯猫踮着它的脚，对，就猫走路就是那样子的。好了，又有请 SHE 再来介绍波斯猫了。多年之前的美好回忆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很多女生特别特别喜欢。好了，又是一大波浓浓的回忆杀了。上周第19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 ，SHE 波斯猫。 眼眯成一条线，紧紧踮着脚尖，无敌深的瓦片是他的琴键。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 这样的呐呐呐呐，你不用去记歌词哈，然后跟着他一起哼旋律就行。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哎，对了，征求小长假还有一件事情在做，就是一直在 K 歌。 唱了好几首歌，都是第一次唱，哎，没想到自己唱的那么好，没想到自己做 DJ 有这个选歌的天赋，还有唱歌的天赋嘞。哎，自己夸自己啊！回到正题，刚刚是上周第19名的歌曲，本周第14位 SG 的波斯猫，有没有再跟他一起唱？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踮起他的脚尖，波斯猫守着他的爱恋，对不对？ 刚才不是说你记不住歌词吗？ 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1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正能量的歌词，标志性的嗓音，张韶涵一首特别励志的歌，红红的太阳，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叫我来起床，小小的书包肩上扛，铃儿响叮当，知识的宝藏书里藏，我们上学堂。哎，这是9月1号特别适合听的歌，来，同学们加油了。 红红的太阳升东方，鸟语伴花香，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叫我来起床，小小的书包肩上扛，铃儿响叮当，知识的宝藏书里藏，我们上学堂。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奖状是我的勋章，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梦想把未来照亮。 听这样的歌，这些正能量的作品哈，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奖状是我的勋章，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梦想把未来照亮，多好的词，多好的旋律，就是给小朋友们同学们这个满满的正能量哈，让他们就是每天都是信心满满，然后呢朝自己的梦想去打拼，别一天到晚老听什么物理什么100热爱105度，这不是你节目也播就是啊，对对对，多多听正能量的作品，比较适合学生朋友哈。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刚刚是第13位的歌曲，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空降到第13位，实力哈，张韶涵《红红的太阳》。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

有着男版辣妹组合的 Vibe 在1999年推出这首英国的滚蛋 Keep on Moving， 这是他们90年代末短暂走红的一首很有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也让他们在90年代末还是挺有名气的哈，由 Spice Girls 的幕后经纪团队来打造啊，怪不得男版辣妹组合。1997年到2000年期间呢，在英国、欧洲还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拥有了大批的歌迷哦。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1000万张，哇，很惊人的数字啊 ！Keep on moving， bye。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继续来聊天呢？来，晒月亮哈、啊，为什么你们拍的这个月亮都比我拍的美呢？我就随手那么任性的一拍哈、啊，一点都不讲究啊，抛砖引玉嘛，然后引出了很多美丽的这个月亮的图片。今天晚上希望天空还是特别晴朗，可以让我们看到16的月亮，不说15的月亮，16圆吗？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的后排座比前排更安全吗？答案令人惊讶。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哎，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哈，车上哪个位置最安全？很多人都会不思索的就说出司机后面那个位置啊。生活当中，老板们都会选择坐在那里的。那么潜意识当中就形成这样一条规律：后排的安全程度肯定是超过前排的。但是最近呢，美国的一家安全协会用研究否定了这样的说法。一般家用车的前排都配备比较完善的安全设施，比如说安全气囊啊、侧面的安全气帘，还有专门根据人体力学设计的座椅等等等等。而一般家用汽车的后排都只有安全带这一项安全设施，少数车辆呢会有安全气囊。而作为后排人员，对于安全带的使用率也并不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后排乘坐使用安全带的人真的很少很少。那么在谈及前后排座位所采用的安全带的时候，坐在前排座位的乘客呢更有安全优势。安全带的借助张力和约束力保护乘客的胸部，但有时候呢对这两种力量的控制不会出现在后排座位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结论，就是汽车的前排安全程度远远高于后排，尤其是交通事故造成车内人员死亡的这个概率上，就是大的交通事故哈，一般呢都是后排乘客的死亡率会更高。就像前段时间呢，我们知道的某位明星哈，就是这样。其实之前也有哈，这个很不幸都是在后排座位上，这个然后呢就生命受到了威胁啊，生命安全。所以呢就是说不要选择一般上车就是我要坐后面司机后面那个座位比较安全，坐在副驾上系好安全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记住一点哈，我们有规定的，未成年人是不能坐在副驾上的，还是坐在后排，然后呢把安全带系好。哎，说一千道一万，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分心，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规规矩矩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哈。哎呀，压压惊压压惊，说了这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吧，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周华健的雨人，还记得这首歌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钢唱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歌手啊，有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不得已。看这首歌曲的歌词唱到的，我表演的那么夸张，只为了红几年呢、啊。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喜剧，虽然这样的名字，但是却感觉到这后面隐含的辛酸哈、啊。也真的是哈、啊，有的时候比戏剧还夸张的，就是我们的人生。用这种夸张的笔法描写小人物的情绪，竟然还有几分贴近真实的世界。歌词最后，我伤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只为红几年，可能也真的是很多这个演戏啊或者是唱歌的行业当中的这个人他们的一直所思所想了哈。哎，有的时候就释怀一下嘛，有的时候顿悟，人生就是一场戏，何必那样的在意得与失呢。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转换情绪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汪苏泷小星星，一首温馨而甜蜜的歌，当然也是充满童趣的作品。音乐才子汪苏泷小星星，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来自 Cash， 这是美国新泽西州的电音组合，他们的创作呢也是巧妙融入大量的电子电音元素，风格是那种小清新哈，和猫头鹰之城有一点小类似的那种感觉，小清新小甜蜜，属于纯正的 Pop Funk 的范畴当中。这首 Sugar Rush 听着很干净，不急不躁，温度适中。总来说呢， Cash 还是一支在当年很有潜力的乐队之一呢。在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好了，北京时间10点34分20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时段。妞咪别着急啊，你的咖啡已经在路上了。我们的咖啡专员马上就会送到你的，是你的府上还是你家公司？你家公司。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潘玮柏潘帅的《亲爱的》，一首轻快的节奏民谣，哎，最能带着都市人回到最纯真的山林当中，不停重复的古典钢琴乐曲，让你的心情自然就纯真起来了。黄文山执笔的故事性的歌词，再搭配上潘氏的绕舌，就在轻描淡写的音乐当中，带你回到儿时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不自觉的跟着欢快的节奏一起摇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歌，告诉我要勤劳勇敢，长大后看着片海，想起这首歌，简单的我还在不在，慢慢的走，一路风雨中成长，每一次我迷茫，却传来那首歌，唱呀唱的喊，咿呀咿哟咿，勾勾锵锵对比锵，勾勾锵锵对比锵， 这是十年之前的一首作品，顾丽娅特别为电影《毕业那年》精心创作的《那片海》，也是第一首把我国的海南黎族的音乐融入其中，和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完美的融合，清新而又感人的一首作品。好了，启程约会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来听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每天听启程约会微笑吧。好了，同编也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一起哭一起笑，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正午有星光。